第六课，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一，句子。 二十五，今天几号？ 二十六，今天八号。 二十七，今天不是星期四，昨天星期四。 二十八，晚上你做什么？ 二十九，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 三十，我们上午去他家好吗？二，绘画。一， 今天几号？ 今天八号。 今天星期四吗？ 今天不是星期四，昨天星期四。 明天星期六，晚上你做什么？ 我看电影，你呢？ 我去酒吧。 二，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三月十七号。你呢？五月九号。四号是张丽英的生日。四号星期几？星期天。你去他家吗？去。你呢？我也去。我们上午去好吗？好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今天几号？二， 晚上你做什么？ 我看电影。三，我们上午去他家好吗？扩展。一， 明天是几月几号？星期几？ 明天是十一月二十八号，星期日。二， 这个星期五是我朋友的生日，他今年二十岁，下午我去他家看他。 四，生词。几，星期，昨天，晚上，做，生日，上午，电影，星期天，星期日，书，音乐，电视，写，信，下午，书店，买东西，岁，专名，张丽英。六，练习。四，听后复述。 今天星期天，我不学习，上午我去商店，下午我去看朋友，晚上我写信。 五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变音。 壮丽，创立，枣园，草原，人民，声明，跑步，保护，牛奶，游览，起早，洗澡。 二，变调。徒弟，土地，血液，学业，猜一猜，踩一踩，组织，阻止，简直，兼职，讲情，讲清。三，读下列词语，第一声加第三声。 铅笔，机场，辛苦，经理，身体，操场，黑板，开始，方法，歌舞。